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 你动

经典969连接经典五周年，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2017年已经过去了1/3，在这上半年里，你有没有发生过哪些有趣或是难忘的事情？ 又有什么事情令你感到遗憾呢？有些事也许你已经淡忘，但照片最能记得。在这里欢迎各位听众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2017年的上半年你最舍不得删的照片是哪一张？请把你的照片直接发送到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并附上你的文字故事。那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石景山八角游乐园提供的阿里星光乐园的门票，赶快留言参与活动吧。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今天969五周年街头大访问，969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经典969成立五周年，请将经典进行到底，成为广播界当之无愧的经典。五周年生日快乐！ 愿969陪伴生活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好的心情。 祝969五周年生日快乐，继续给听众们带来最正能量、最走心的好节目。Happy Birthday！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969，精英之选。 好是贷款。